四是四，十是十。四是四，十是十，十四是十四，四十是四十。要想说对四和十，得靠舌头加牙齿。谁说四十是细席，谁的舌头没用力。谁说四十是事实，谁的舌头没升职。要想说对常练习，十四四十四十四。